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69集，最笨的。远处，殷侯就见展昭耷拉着眼皮，看着远处亭子里的三人。天尊抱着胳膊笑他， 想知道刚才不跟着去。 展昭也有些后悔，没想到薛白琴也来了。白玉堂见没别的事儿了，也不客气，站起来说还有事情，告辞走人。秦离生想留他喝会儿酒，白玉堂这人喝酒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觉得没意思，在这儿喝还不如回去跟展昭喝。秦离生留人不住，只好和薛白琴往另一个方向回百鬼山庄去了。见白玉堂走过来了，展昭拽住殷侯和天尊躲到了林子里，白玉堂捧着盒子原路返回。 那盒子里的东西估计挺宝贝，你看白玉堂小心翼翼的。 展昭一挑眉，顺势往外一跃。白玉堂听到风声往后一仰，手上的盒子就没了。白玉堂原本就挺嫌弃那盒子的，心说这秦离生也是吃饱了撑的一个骷髅头嘛，也不知道哪块地里挖出来的怪模怪样，还要他亲自跑一趟送到开封府不就行了。他拿着个人头，尽量少拖住一些，离自己远一点。在展昭他们看来，觉得他小心翼翼，其实白玉堂是一方面觉得脏兮兮的拿远一点，一方面又怕掉地上摔坏了破坏线索。正走呢，展昭飞了过来抢走了那盒子。白玉堂回头看了看，就见展昭拖着那盒子正站在一旁上下左右端详呢。 也好，让那猫拿走吧。 展昭瞧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白玉堂，就见他站在一旁看着，也没要抢回去的意思。 什么呀？ 展昭晃了晃盒子，里头咔啦咔啦响动，似乎有什么硬邦邦的东西。展昭还有些好奇，白玉堂这么轻松就让人把东西拿走了。 猫儿，这么巧啊，遛弯路过。 啊，是啊，嗯，顺路。 可是你刚才好像是朝反方向走的。 都说了遛弯了，当然弯过来了。 嗯，是殷侯亲生的，脸皮厚啊。 嗯，这脸皮子随我啊。 听了展昭的理由，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回头就见天尊和殷侯好奇地跟了出来。 玉堂啊，那姑娘跟你说什么？ 展昭边研究盒子边竖起耳朵听。 没什么。 白玉堂一想到问展昭心上人的话题，就将到了嘴边的话变了。天尊和殷侯眯着眼睛对视了一眼。 哎呀，这孩子随我呀，不会骗人。 不愧是天尊教出来的，一样不会骗人。 耗子骗人。 那盒子里是什么呀？什么宝贝？ 白玉堂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展昭假装不小心打开了，往里一看。 这薛家大小姐口味也忒重了，这拿骷髅头当定情信物。 转念一想，展昭将定情信物几个字从脑袋里撵了出去，因为他发现了骷髅大张的嘴巴里三排牙。 天母的人头，长得还挺恶心的。 秦离生是这么说，说是在林子里捡到的，可以证明天母真的存在，想让我们抓了天母，他要血眼珠。 展昭收了盒子，四外看了看，荒山野地的说话不便，于是一拽白玉堂 走。 去哪儿？ 回去再说。 展昭拉着白玉堂就往亳州府衙门跑了。 身后被忘了的天尊和阴侯无奈摇头。片刻之后，府衙的书房内，公孙捧着那个人头正在端详，小四子好奇地趴在桌边打量。阿金、阿龟他们几人也都在呢，都看着那颗头颅。白玉堂则是跟包拯和庞太师大致说了一下刚才秦离生说的。当然了，问展昭定亲的事情他没提。 奇怪呀，秦离生这事儿做得多此一举啊，直接拿着人头来衙门不就行了，为何单独约白少侠去？ 白玉堂尴尬地喝水，装作没听明白。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正好也瞄了展昭一眼，两相目光一对，一起望别处。包拯和庞太师对视了一眼，什么情况？这时公孙开口打断了尴尬。 大人，这骷髅头是假的。 假的？ 嗯，牙齿应该是胶的牙齿，下巴骨就这么点大小，根本不可能长出这么多牙齿出来，这嘴巴都张不开了。 秦离生骗你？还是他也不知道是假的？ 他有句话让我挺介意的。 哪句？ 他说如果抓住天母，我们的案子就破了，他也能拿到血眼珠。这话乍一听的确是他想要血眼珠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急着想要抓天母。 赵普一直在一旁喝茶，听到这里凑过来。 也对，有了这颗人头，等于说是有了证实天母存在的铁证，于是我们就一定会进林子抓天母，抓到后案子破了，我们也就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。 哦，他想支走我们，还是想抓天母？如果他知道的只是传说，就是血眼珠是天母眼泪这一说，应该不会急着让我们抓天母吧？这么蛮干，万一天母被我们弄死了怎么办？ 秦离生对天母可谓执着，当年本来也有大批江湖人来抓天母，就是他报官才导致天母最终消失了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他又来报官了。这人。 说着众人都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有些无辜的一摊手，表示和他不是很熟，他说过了。展昭斜着眼睛瞧白玉堂，想起之前他说秦离生对他是有点意思的。 这耗子真行啊，这男女通杀。 白玉堂让展昭看的后脊背冒凉气。 这猫又怎么了？ 白鬼山庄勾结了天龙教，寻找药王堡的宝藏。秦离生是二当家，没理由他不知道。那个薛白鬼看起来城府颇深，盘旭的身份他会不知道？这三个是串通一气的呢，还是各怀鬼胎？ 其实不妨试一下他们。 展昭似乎是想出了个主意，众人都等他仔细说。 来个将计就计，就当我们抓住了天母，破了案子要撤离了，看他们下一步是谁和谁斗。 计策是不错，但上哪儿找个天母啊？ 笨呐！ 庞吉终于逮着机会了，伸手要去敲包拯那黑乎乎的脑门。包大人赶紧护住脑门当间那个月牙邓庞吉。展昭指了指身后正跟小四子玩的阿龟。 大人，有一个。 众人立刻心中一动，对呀。阿龟抬头左看看右看看。 干嘛？ 包拯将计策跟阿龟一说，他倒是答应的爽快。 行，要我怎么做？ 包大人就详细跟他交代， 布置下一步将计就计引出线索的法子。赵普要部署人马和阿圭合谋演戏，在一旁提醒， 可能有一定的危险性。 阿圭无所谓的一耸肩，不在乎的样子，不远处看着的展昭轻轻叹了口气。 怎么，削掉人姑娘半个耳朵，内疚啊？ 我又不是故意的。 反正都接上去了，你也不用太在意。 白玉堂摸了摸鼻子，嘟囔了一句。展昭有些意外地看着白玉堂，良久才反应过来，白玉堂是在安慰他，嘴好笨。身后，天尊抱着胳膊摇头， 嘴真笨。随天尊， 我不是内疚他耳朵的事情，我是觉得他好像不怕死的样子。 他那么不怕死，你都能逼他开口，也不容易了。 白玉堂之前一直很好奇，展昭这么好脾气一个人，为什么会削掉阿圭半个耳朵？展昭伸手摸了摸下巴，憋出一句话：“ 手滑了。” 这嘴都笨到什么程度了？ 身后，殷侯嘴角抽了抽：“ 这熊孩子呀， 怎么这个也随我呀？” 这时公孙抱着小四子走了过来， 大概是觉得活着没什么希望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，天尊回头看了看正和阿金他们闲聊的龙淼淼，转眼看殷侯， 也真是奇怪，还挺像诅咒的，一代传一代。 跟诅咒没关系。 嗯，先生，你查到什么线索了？ 我还需要确认，但是如果真的证实了我的想法，也许有救。 嚯、哦，你这书生若是这也能吃，那就真成半仙了。 赵普不知什么时候也凑过来了，对公孙挑眉。展昭回头就看到龙淼淼似乎是听见了，望着这边的眼神带着一丝期望。一切安排就绪，赵普就派欧阳少征和邹良敲锣打鼓，有多张扬搞多张扬，进山抓天母去了。其实也就是在树林子外围装装样子。另一方面，佛英带着折影他们在地底隧道破解机关的行动也有了进展。地底的机关基本都保存良好，但是遇到了一定的麻烦，就是隧道坍塌了好多。折影边喝茶边掸身上的尘土。 也对，这都多少年了，特别是山里基本都堵严实了。 那这地道如今还剩下多少？ 半个城吧，下边倒是挺宽敞。 包相，你是不是想来一个藏兵于穴，到时候出其不意？ 王爷果然用兵奇才啊。 众人也都有些纳闷，赵普平时总是游手好闲吊儿郎当的，但是一讲到用兵打仗之类的，立刻精明到吓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